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7年，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以近13亿的票房横扫中国电影市场，让所有中国观众记住了片中饰演霸气老爸的印度帅大叔阿米尔汗。而继《三傻大闹宝莱坞》《幻影车神》《我的个神》和《摔跤吧，爸爸》之后，第五部在中国院线上映的阿米尔汗作品《神秘巨星》也在2018年的1月19日和大家见面，最终获得了 7.47 亿人民币的超高票房。短短几个月，两部影片在有着一定文化隔阂的中国影视均成为了爆款之作，绝非是一时的幸运。那么这部《神秘巨星》您看了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这部又叫好又叫座的印度影片《神秘巨星》的故事。这是一部浮躁的人很难看下去的影片，没有精致的服装化妆道具，也没有特效，全靠演员的特技和故事情节撑起整部影片。但是正是因为有了演员淋漓尽致的塑造，它便显得那样的深邃刻骨，温馨励志。如果说《摔跤吧，爸爸》里的主人公在印度算是幸运儿，开明的爸爸尊重妻子，并全力支持女儿们用实力抵抗偏见改变命运，那么《神秘巨星》则反映的是无数普通印度家庭随处可见的生活，更像是千千万万被压迫的平凡母亲的逆袭，也因此充满了女性的力量。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神秘巨星》这部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出生在印度小城镇穆斯林家庭的伊西亚是一个极具音乐天赋的小女孩，她一直有一个梦想，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歌手。但是热爱音乐的他却得不到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的支持，而唯一的安慰来自善良的母亲和他的同窗好友金藤。在这样一个父亲是唯一的权威、极度男尊女卑的家庭，母女二人不仅活得战战兢兢，连爱好音乐也只能背着父亲偷偷摸摸地进行。母亲为了支持他的梦想，偷偷卖掉了结婚时自己父亲送的金项链，给伊西亚买了一台宝贵的电脑。但是因为父亲反对唱歌，伊西亚一直不敢将自己唱歌的视频上传到网络上，为此伊西亚一直闷闷不乐。这一天，妈妈突然来到他的房间。 伊西亚，伊西亚，我有个办法。 什么？你在找什么？ 等会儿，这个， 这是什么 办法呀？ 这不是办法，是罩袍。 没错。 什么意思？你让我穿着罩袍录视频？ 是的，你想让全世界都听见你的歌声，对吗？那为什么非得让别人看你的脸呢？光听歌不就行了吗？ 光听不行，妈妈，这怎么行？这主意不好，我想出名，你却让我把脸遮起来。 不不，你没明白，你听我说，我不是让你改变你的目标，而是让你换一条路线到达那里。这点事情就忍忍吧。 不行，妈妈，这主意太傻了，这样是不会有用的。 无奈之下，伊西亚选择了妈妈的这个方法，蒙面录制视频，并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做神秘巨星。没想到上传到社交网络后，他演唱的视频一时间迅速爆红，不仅被观众喜欢，那些政客、明星、音乐导演也纷纷转发他的视频。但是因为唱歌，伊西亚影响了考试成绩，而父亲也发现了妈妈偷偷给他买电脑的事情。恼羞成怒的父亲砸碎了伊西亚的电脑，扯断了吉他上的琴弦，但这一切不仅没有阻止伊西亚的追寻梦想的决心，他让好朋友青藤继续帮他接收邮件，回复信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著名音乐人夏克提·库马尔也向伊西亚抛出了橄榄枝。这一天，一直帮着伊西亚接收邮件的青藤接到了夏克提打给伊西亚的电话。 你好，夏克提先生，我是印象，印象马里克，就是那个在 YouTube 上发视频的，神秘巨星，对对，就是赵鹏女孩，对不起，这是我朋友的手机，里面没有余额了，所以我在巴洛达。啊，今天不行，明天，那就明天吧。但是先生，我有一个请求。如果我录得顺利，你能帮我一个忙吗？这个我明天再跟你说，你能答应吗？真的答应吗？谢谢先生。先生，你能不能两分钟之后再打过来？谢谢先生。 挂掉电话，一下向好友青藤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他要我明天去孟买录一首歌。青藤，我怎么去？ 坐飞机啊。 南瑶上学，他倒是说了帮我订机票，还会派人到机场接我。 逃课吧，我帮你记明天的笔记，你的作业也不用做了。等快放学的时候，你也应该能从孟买回到学校了吧？ 要是被人看见了呢？ 你可是神秘巨星啊，神秘去呗。 还有一个问题，我从来没坐过飞机。 不用担心，我帮你策划明天的出逃行动。 妈妈，我走了。 就这样，在青藤的帮助下，伊西亚背着家人顺利地见到了夏克提，并且在录音室里完美地录制了即将上演的电影主题曲。在送伊西亚去机场的路上，夏克提兴奋地同伊西亚聊了起来。 妈，火定了，绝对火。宝贝儿啊，你肯定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心情，我感觉就像是人生中第一次录歌那样啊，你没法体会。 先生，其实这一次真的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录歌。 你用爱价值的宝石画符，我用来装点自己。哇哦。 先生，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啊，好吧，说吧，什么事儿？ 先生，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帮忙？哦，真对不起，对不起，你的报酬，抱歉抱歉啊。你那个朋友叫什么来着？青藤。支票寄给他行吗？ 不，先生，我要的不是钱，我只是需要您的帮助。 孩子，等这首歌一发出去啊，你就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了，制片人和作曲家会在你家的门外派长队守护着你的。 先生，您离婚了吧？ 你什么意思？ 您的妻子离开您了，她还把孩子也带走了。 那又怎么样？ 我想见见您妻子的律师，我想让我爸爸妈妈也离婚。 为什么？我明白了，明白了，对不起，我可以理解。好了，放心吧，我帮你，我这就给我的律师打电话，卡姆律师，他一起吧，真的。 陆先生，不是那个律师，是您妻子的律师。 谁？西奈萨巴娃了，他就是个疯婆子，这不行， 不行。 先生，您之前答应过我的。 对，我也没有拒绝你嘛。 我也在帮你，相信我，放心吧，放心，他是一流的律师啊，卡梅利什 先生。这一流的律师让您输了官司。 卡梅利什，我过一会儿再打给你，好吗？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你好，心呢？是我。问我是谁？别假装不认识我了。是我。我知道你忙，但我也没闲着。我才不会打电话找你瞎聊天说废话。我有事想跟你面谈。哎，不是，这跟我的离婚案没有什么关系，是别的事。是一个女孩，是她的事。年龄，她问你年龄多大？ 15岁。 她15岁。什么？你竟敢这么说？你怎么能把我想得这么龌龊？你就是有毛病，疯婆娘！你才闭嘴，闭嘴！你给我闭嘴，滚一边去！我要把你告上最高法院。对，再见，再见，再见！我早说了，他就是神经病。我尽力了，刚才你也看见了，没办法。 夏克提气愤地摔掉电话，但是看到伊西亚失望的影子，他再次把电话打了过去。 哦，你好，希娜，希娜，我很抱歉，真对不起。你听我说，对对对，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一个没有教养的混蛋，没错没错。好了，宝贝儿，女神，好，算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不是为我，是为一个小姑娘，她是无辜的，真是无辜的，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她就想跟你约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而已。现在能去吗？下个月？不行不行，宝贝儿，那就太晚了。要不下周？事情很紧急。那就下周。就下周，定了。好好好，可以可以。嗯，谢谢你，宝贝儿，谢谢你，你真贴心，你是小贴心，我爱你。哎，老巫婆。 事情果真像夏克迪说的那样，伊西亚演唱的这首歌火了，马上要举办的第58届魅力奖组委会也给伊西亚最佳女歌手的提名，并且因为有了夏克迪的帮忙，伊西亚很快见到了律师。伊西亚向律师说，在家里妈妈没有地位，因为没有给爸爸收拾好出差的行李就被骂脑子里都是垃圾，因为忘记了烧热水妈妈的手被打断了，因为晚饭做得太淡了，爸爸直接把餐盘掀翻在了妈妈的身上。特别是当妈妈卖掉了自己的项链给她买电脑的事情被爸爸发现之后，妈妈被爸爸的一个耳光直接扇到跪到地上的时候，律师彻底愤怒了。他很快帮伊夏整理好的离婚文件，拿着离婚文件，伊夏兴奋地回到家里，找到了正在忙碌的妈妈。 妈妈，你下来，我有话跟你说。 哦，不行，伊夏，你快去厨房把菜切了。 妈妈，你下来。 不行，你待会儿再说吧。 这件事很重要，快下来。 哦，好吧。什么事？ 你坐下。 哎，你， 妈妈，我跟你说，我去孟买了。那个作曲人夏克提库马尔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让我去孟买给他录了一首电影歌曲，那首歌录得很成功。然后夏克提先生给我找了一位律师，是孟买很有名的律师，他给了我这些离婚文件，你好好看看吧。妈妈，求你离开爸爸吧，这样我们就不用去沙特阿拉伯了，我会当上有名的歌手的。夏克蒂先生也说他会帮助我们。 你去了孟买？ 嗯， 什么时候？ 上个星期还有今天。妈妈，我都计划好了。 坐飞机去的？一个人？你没上学？ 妈妈，我本来是想跟你说的。 你真是翅膀硬了，居然敢一个人去孟买，还想让自己的爸妈离婚。 妈妈，我跟你说，我是有计划的。 没想到你去了孟买，要是你在外面出了什么事，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你居然还去见了律师。伊西亚，你到底怎么想的？就这么希望我们离婚？你有没有问过我想不想跟你爸爸离婚？这些破离婚文件就是荒唐。你爸爸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做错了什么你难道不清楚吗？他的脾气太坏了，一见到你就要打。 他那是控制不了脾气，哪个男人不是脾气一上来就…… 妈妈，我们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啊？我们连喘息的空间都没有。现在他要带我们去沙特阿拉伯，问都不问我就要把我嫁给一个他那样的男人，然后我的人生就会和你一模一样。 殷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定数。 这样的定数我不要。妈妈，妈妈，你相信我，我会把一切处理好的。 你处理什么啊？我爸爸没问过我要不要结婚，我女儿也不问我想不想离婚，没人关心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是妈妈，我不去沙特阿拉伯。 够了，殷西， 这一切就是我的命，这些安排也是你的命。在现实生活里，我一直尽最大努力给你自由，但你不要妄想能脱离现实，不可能。我们必须跟你爸爸去沙特阿拉伯，我不会让你辍学的，这个我可以答应你。 那我当歌手的梦想这辈子就再也实现不了了吗？ 不要再跟我争下去了，我们就是跟定了你爸爸一起去沙特阿拉伯。 我不去沙特阿拉伯，我真不敢相信你怎么会傻成这个样子。你的生活就没有意义吗？我的人生再这样下去就要毁了。妈妈，你就是个胆小鬼，什么事都不会考虑，你的女儿。 伤心失望的伊西亚哭着跑出了房间，他不明白为什么一直遭受家庭暴力的妈妈要主动留在这个环境中继续受苦呢？为什么就不离开这个家呢？这时伊西亚的姑奶奶告诉伊西亚，她的妈妈曾经反抗过一次，就是当妈妈怀的是女婴而丈夫要她把孩子打掉时，为了保住孩子，妈妈不得已离家出走，自己生下孩子。然而因为要活下去，妈妈又不得不回到了这个家，继续忍受她的暴力虐待。而这个女婴就是伊西亚。听姑奶奶讲到这些，伊西亚明白了妈妈的苦衷，也理解了妈妈的选择。她决定放弃梦想，也放弃参加魅力奖颁奖典礼的愿望，和全家准备一起去沙特阿拉伯定居了。很快就到了要启程的那一天，在办理登机手续时，因为行李件数超额，爸爸扔掉了伊西亚的吉他。 听我说，伊西亚他就剩那把吉他了，这么多的行李都带了，就把吉他也带上吧。 什么吉他？那是垃圾，就跟你脑子里装的那堆废物一样，懂吗？ 听着丈夫肆无忌惮的羞辱，看着伊西亚失望沮丧的表情，一直隐忍退让，想要给女儿留下最后一点空间的妈妈终于爆发。 那不是垃圾，是伊西亚的吉他。 你再提一次那把破吉他，我就让你知道当着这么多人面我能把你打成什么样，听到了吗？ 那不只是一把吉他，还是他的梦想。没有梦想的话，一切都没有意义。是睡是醒没有意义，是生是死也没有意义。做梦是人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权利。 闭嘴！你是疯了吧？我说了把那把破吉他给扔了，快照办。 好吧，吉他留在这儿。那么音写和古渡还有我，我们都不跟你去利亚德了，抱歉。等一下，这里到处都有监控录像，如果你敢在这儿打我的话，我们就从安保处那里调出录像再传到 YouTube 上去。伊西亚在上面有账号，你没看过吗？那个穿罩袍的女孩，她唱歌弹吉他，有数百万的粉丝，他们都会看到你。趁这种事情还没发生，你最好自己滚到利亚德去。 痛快地拒绝了丈夫的要求，妈妈拿出离婚协议书签完字之后，拉着两个孩子潇洒地离开了机场。欣喜若狂的伊西亚赶到第58届魅力奖的颁奖现场，但是可惜的是，伊西亚和这届魅力奖的最佳歌手失之交臂了。正当他失望时，这届最佳歌手在知道了伊西亚的故事后，主动将伊西亚请到舞台上。当所有的聚光灯照在伊西亚身上的那一刻时，他说出了发自内心的话： 你们都以为我是那个神秘巨星，但我不是。我6岁的时候，妈妈给我买了吉他。怎么买的？他从爸爸钱包里偷偷拿了钱。他有过一条项链，可是最后他把它卖了，给我买了一台电脑。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就想结束我的生命。 但是妈妈没有让这种事情发生。我的妈妈书写了我的人生，现在也还没停笔。不管是唱歌还是获奖，都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是有一些人是不被允许有梦想的，做梦的这份自由是妈妈给我的。那谁才是神秘巨星呢？我还是我妈妈？妈妈，你一点也不傻，你是个天才，你也不是胆小鬼，你是战士。其实你一点也不孩子气，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印度影片《神秘巨星》。那么说到这部影片，就不能不提到一档由阿米尔汗自己主持的社会类访谈节目《真相访谈》。不夸张地说，这几乎是全球知名度最高的印度节目。节目内容聚焦了印度的重男轻女、包办婚姻等等大量的社会话题。而正是这些问题给了神秘巨星的编剧兼导演阿瓦提·钱德安灵感。阿瓦提·钱德安曾经是阿米尔汗的助理导演，一直想拍摄电影处女作的他，在看到《真相访谈》第一季中提到家庭暴力事件后，遭受家暴的母亲追逐梦想的故事给予了他灵感。于是钱德安决定沿用这个案例中的人物关系来作为神秘巨星的基本设定，并将节目中报道过的各种社会问题通过女主角伊夏的视角展现在观众面前。所以神秘巨星的成功得感谢阿米尔汗这档在印度的另类节目。很多米叔的粉丝甚至认为真相访谈这档节目才是他从艺生涯中最成功的作品，影响力甚至超越他的电影。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插曲《我是谁》，梅克纳米什拉演唱。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डर लगता है सपनों से कर देना ये तबाह, डर लगता है अपनों से दे देना ये दगा। मैं चांद हूँ या दाग हूँ, मैं राख हूँ या आग हूँ, मैं बूंद हूँ या हूँ लहर, मैं हूँ सुकून या हूँ पहर।